咁教主仲有咩讲啊？屌教主好捻开心啦，系嘛幸灾乐祸啦，见到啲一百咁嘅环境嗰阵时候， 咁我就唔知点解无端端又话拉到阿黄国同啦，就话黄国同即系喺呢个即系嗰日即系封麦嗰日就喺度喊，屌！然之后讲下咧，就讲到原来你同阿黄国同有私人恩怨嘅， 咩私人恩怨？ 唔知啊，咁讲嘅咋？话你嗰阵时即系点样啊？ 黄国同咩事喊啊？嗰日话事话， 唔系咁啊，大班封麦啊嘛，咁佢感触啊嘛， 唔 系佢系好感性嘅， 唔系咁啊，肉麻少少。如果你话俾我听就， 咁你有冇喊先？你嗰日 喊乜鬼嘢啫？第一嗰日愚人节系咪？第二就 系、 是、以大班嘅性格，点会唔出嚟讲嘢噶？大佬、嗯、你拉住个麦线都讲紧噶啦， 系 即系好似谭志强咁啊啫嘛，系咪？ 系 即系你唔俾钱，佢都会继续讲噶啦，系咪？ 咁你唔好咁讲，屌！ 我讲阿谭啊，我讲阿谭，我唔系讲边个啊，大佬。喂，第二佢讲紧话咩？黄国同。即係老土我定係還是係即係唔妥我之類之類嘅嘢，佢講緊係社民連個年代。老實講，如果佢唔敢講咧，我都費事講，因為第一、我同黃國同又冇乜兩句， 係 嗱佢做啲節目好同唔好，我亦都冇權評價。 但係都係你前黨友啊， 佢曾經跟過我哋入前線。 系 开咗文协之后， 系啊 ，OK， 咁跟住我哋成立社民联嘅时候咧，郁敏就话：，哎，佢同我好 friend 噶，咁样就叫佢嚟，即系加入呢个社民联。咁但系你知呢个阿哥从来即系冇得出位嘅嘢，佢都唔会点参与嘅，系咪？ 咁、 所以咧，无论佢喺前线又好，社民联又好咧，大家都唔好捻觉嘅。 但系佢都出过位嘅、 即系佢出位就每日接受啲记者访问，系接受关于法律嘅问题啫嘛。佢话所谓我老土佢嘅地方，其实唔系。即系我老土，佢系佢老土我。我既有老土嘅佢嘅嘢，不过我下一个 part 会先讲。佢点样老土我咧？就系好简单，其实我从来冇讲过嘅。零八年我选立法会代表社民联，我都唔捻想选，明知cut咗一席。 系， 屌你边个赢噶？系你黄国民帮我填嘅啫嘛，张 form 叫我签名嘅啫嘛，系咪？如果唔系使鬼输咩？系咪嗰镬就 系 呢个第一样。佢阿哥社民联嘅身份，走去帮胡志伟。 哇系。 嗱，我一路都冇嘈过，我冇公开讲过，亦都冇乜私下讲过。 系、 后屘黄老邪知道自己打个电话屌柒黄国同，话算啦，选唔选都选完，我都赢唔到呢场选举，你咪睇清楚啲人系咩人咯。 哦， 系咪 咁样噶？ 喂，呢个此其一。 系， 此其二，我老土佢嘅原因咧，都好简单嘅。有一次就系呢个区议会讨论政改方案。 系 吓， 讨论政改方案嘅时候咧，就许仕仁嚟，就应该系。讲紧呢一个嘅零五年嗰阵时候，就民主党啊，成班民主派否决咗个方案， 系 系啊， 即系否决咗2007、2008年嗰个嘅选举安排嗰个方案。 嗯 ，OK， 包括行政长官加晒所有区议员入去嗰个选举委员会啊，成成嗰啲咁嘅嘢嘅。 系， 点解我老土佢咧？佢对住许仕仁讲，佢话我赞成有区议会委任议席。屌、你咪我打、 真系噶， 我打捻咗个突啊！佢解释咩理由？佢个理由仲打个突， 点啊？ 佢咪话阿哥，因为咧区委任区员咧系最勤力开会嘅，啊嗰啲民选嗰啲员咧就即系最难。 捻系啊！屌， 你唔知后屘我举手，对唔住啊！我真系即系一场兄弟都系咁讲，即系你就算阿龙咁讲又好 ，Anthony 咁讲又好，就算我兄弟郑经汉咁讲都好，喂我都会举手。我第一佢唔代表我呢个党嘅立场， 系啊，要切割啦， 系、咪？ 但你知唔知佢之前有咁嘅谂法嘅？ 我唔知嘅。第二。我话俾佢听，我喂阿哥系你自己个捻样懒啫。我哋啲民选区员，我起码八九成嘅大哥，开会即系到一到都要啊，系嘛坐个零两个钟头都要啊，表达完自己嘅意见行出去一件事啊，好似立法会咁。喂，大哥你唔好咁，你唔好攞呢个咁鸠嘅理由，嚟赞成区议会委任议席系嘛？嗱、你唔捻信嘅，你攞区要黄大仙区议会嘅会议记录睇，佢、坐隔篱嘅屌。咪所以我仲老土佢。佢要支持胡志伟，我冇捻嘈。你个区议会里边嗰年应该系仲系代表，好唔知社民联成立咗未咯？唔捻记得我都，定系前线？喂，大佬，你讲啲咁嘅嘢， 系， 系嘛？不过 anyway， 即系老实讲，我就真系同佢冇 ill blood 嘅，冇 bad feeling。不过呢个人系怪怪地，即系你讲开话，即系大班四月一号话封麦 ，that's why 呢个歌即系声泪俱下，我就觉得哇！使乜咁撚肉麻啊，大佬？ 冇得撈咁，大佬。 你都話你肉麻？ 喂，大佬個律師，你乜堂堂？ 唔係咁，你打官司有時即係聲淚俱下，可能都會即係 感染到呢個 感染到法官嘅、其實有。 咁佢叻咯，我呢一代人就即係我都算係叫第三代香港人啦。我成日都 係 我就唔係好似第二個即係戰後嬰兒嗰代人咧，即係咁識走位同埋好叻嘅仔嚟嘅。

佢有价值观嘅审查噶， 仲要查家宅，除咗查家宅之余， 查家宅就唔会查得好足嘅。其实好老实讲，即系但系问题咧，佢有个即系佢有个价值观嘅审查就系，佢就算系审查唔到，佢又未至于话喂。你即係支持乜乜物物嗰啲就唔俾你，你都唔會啦。你報警察陣都唔會無端端講你自己支持 黃毓民 啦， 黃毓民教徒， 你都唔會咁講啦，你都唔會無端端講話咩我最憎蝗蟲嗰啲咁樣，你唔會無端端講呢啲嘢啦。但係佢都會不斷咁灌輸呢啲價值呢啲意識俾你，同埋就係你講嗰樣嘢啦，撲你嘅街，喂屌你老尾，即係我無端端做埋啲咁樣嘅嘢，係咪先？我都唔係諗住嚟做呢啲嘢，就係你搞啲嘢出嚟，跟住我要受把，又要俾人鬧嗰啲咁樣。同埋歸根究底就話喺整個警隊入邊係好多。呢啲咁嘅討論，即係我再講一次就話，我唔認為，雖然我唔認為好似嗰啲戴耀廷嗰啲乜撚嘢愛與和平嗰啲咁樣。喂，咁但係呢，因為唔撚使講嘅，你做呢件事心入邊必然有愛啦，講出嚟好撚肉麻噶嘛，屌你老尾，係咪？唔撚使講出嚟好撚肉酸噶嘛，冚家拎係咪？咁但係，喂，抗呢個係概念。呢个系一个理念，你心入面嘅谂法。喂，落到场抗争嘅时候，你就唔可以咁谂啦嘛。落到场抗争就系打仗嚟噶嘛。我唔系叫你要去打死佢，从来冇人鼓吹过呢样嘢，冇人叫你仇恨佢哋。但系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知道佢系仇恨你噶嘛。 你随机应变噶嘛。 佢系会打你噶嘛，大佬。佢坚系会打你，同埋唔系话去到一啲大规模爆发占领嘅情况。喂，譬如屌你老尾，我哋有时冲啊，佢借。 好啦，喂， 差唔多啦， 话讲咁捻耐嘅嘢，其实有咩重点啊？ 唔系，佢就系你识条春啊嘛，点啊？你要知道佢即系坚系真系。 佢串啊，陈建文定系李卓人，定系还是系串呢个？ 拍埋陈建文就话即系要拍片，咁你系要帮人拍片啊嘛？你唔好话边个啦，系你啊。总之你有份啦，屌！ 咁拍片有咩问题咧？我都唔系好明。系咪？佢唔系编剧嚟嘅咩？咁 你 话你系唔系？我就喺度挑战佢啊！黄即系鸠达，你究竟识条春啊？你真系你除咗嗰次自制冤狱之外， 唔系佢话佢即系比任何人都识知得多，即系识差佬嚟讲，即系佢好了解差佬。 第一，佢出道咗几年啦？我哋对付差佬系由港英到呢一个回归之后啊，我前后都廿几年啦，唔系如果唔系俾你班笑啦。系咪话咩始终唔得啦嗰啲咁嘅嘢啦，系咪多鸠鱼嘅？ 系， 但我肯定多过你。 嗯， 我话俾你听，我数俾你听。九二年我哋冲击新华社推紧男嘅 ，OK。九六年我哋烧车胎嗰时候，我俾差佬揸春袋啊，大佬系嘛？我哋跟住拉烂长毛件呢个嘅皮褛啊，大哥，我哋跟住我俾人锁个手扣啊，大哥。我俾人拉佢上差馆啊！喂，我俾人告都唔少过佢啦，系嘛？ 嗯， 你话你自己好捻有经验，你识条春，我就话俾你听，你识条春，你唔好喺度乱咁教人添啊，大哥！喂，第一，你教人逃亡同走，我最， 但系佢系勇武喎。 喂，第一逃亡同走，咁即系咩意思啊？即系散水啊？ 嗯， 系咪先？好啦，如果我现实嘅情况， 咁唔系，咁佢唔系， 我俾个现实情况你先。差佬围住你，点同差佬讲话要逃亡走啊？ 系 解散。集会咁啊？ 咁阶段性胜利咯， 唔系阶段性胜利，直情系失败。如果你咁嘅做法，大佬 唔系咁平时民协咁样做噶嘛？咁但系问题就系佢而家攻击民协，就系话即系其实呢啲咁阶段性胜利咧，其实系消耗民意嘅。咁而家咧，佢又觉得要勇武，但系勇武嘅 final solution 就系要识惊同埋走。 唔系咁，你叫啲人 其实有咩分别咧？其实 嗰个训练真系点样？喂，如果嗱，我当你 唔系咁，你唔系 我当我自己真系识条春。 佢质疑你眼神，佢眼神就 你真系当自己识条春。咁你叫人哋走，你点样教啲人走咧？ 系 我问你啦，我具体问你点走？ 即系好勇武地走， 系嘛？人哋而家差佬围住你，话对唔住，我而家解散啦咁样。咁梗系人哋梗唔会揼你啦，差佬，你都唔会过去即系中联办门口或者警 警察总部门 口啦，系咪？因为而家最大嘅争议喺现实嘅社会运动里边，就话我想去嗰度抗议，佢唔俾我去啊嘛，系咪？咁你走梗系冇事噶， 系 你都唔需要跟住下边嗰 part 就话当差佬系仇敌，梗系唔会当你仇敌啊！屌，多谢你啊，大佬，鸠蛋， 唔系啊， 我多谢你都唔切啊，系 好似前几年前韩龙咁样咯，打美式足球咁样突围咯。 你覺得可以咁咩？唔係佢又唔係教人突圍喎，佢而家叫你走啊，教人走啊，逃亡啊，佢講緊係， 要驚驚先，要起碼要驚先。 唔係我終於知道佢同差佬嘅交手嘅方法係點，就話俾你聽，我解散集會。 係，唔係咁 解散集會，梗係唔會有鎮壓啦。 上次喺呢、這個西人菜街呢、這個。反王咪就係叫咗人嚟走囉，即係佢都係幫手疏散。 哦，你咪真係驅散人群囉，你做咗差佬嘅角色啊，哥。 而家我哋咁多年嚟、过去二十年以嚟嘅争议系乜嘢啊？我哋去到去唔到新华社门口，我都一定要去新华社门口抗议。我去唔到政府总部，或者我留喺政府总部，直至到第日等到呢一个嘅曾荫权或者系梁振英翻工嘅时候，人哋要驱散你，系咪？ 系啊。 喂，而家系咁啊！而家讲紧占领中环嘅时候，你占咗中环嘅时候，差佬驱散你，咁点啊？咁你就走啊？教你逃亡啊？喂，你唔系搞笑系嘛？我哋冇当差佬系仇敌，系啱嘅。因为点解我哋相信咧？当权者或者系佢嘅所谓嘅警察机器咧，系依然有作为人民嘅身份嘅角色喺度。即系我除一件差佬嘅衫，你记唔记得台湾嗰啲差佬？其实我同你一样啊嘛。我都系反服贸啊嘛。 站在对面的朋友。 咁所以你喺嗰个抗争嘅过程里面，你更加系唔应该系无谓咁挑起嘅冲突同矛盾啊嘛。我哋其中一个演练系点咧？差佬揸住个警棍， 系 佢揼你嘅时候，当你反抗，佢揼得你仲劲。佢更加有藉口，更加揼你。如果你有得佢揼，佢揼下，佢都系人嚟噶嘛。喂，点解有啲咁嘅训练啊？同埋呢啲唔系我教出嚟噶，系人哋有好有抗争经验，唔系识条春嘅台湾嘅简石佳教噶嘛。人哋六十几岁啦，由廿几卅岁嘅时候搞公运开始嘅，同埋佢系源自边度啊？佢嗰套嘢系源自美国加拿大嘅， 系 嗰套嘅非暴力抗争训练。美国加拿大嘅非暴力抗争训练源边个？马丁路德金，源自边个啊？咪即系源自金地， Civil disobedience， 屌佢就识条春啊，大佬！人哋系讲紧累积咗好多唔同嘅经验，佢点去做公民抗命？点样去令到呢个当权者？嗰、那個嘅支持係降低嘅方法嚟㗎嘛，唔通你走咗佢呀，點你去呀示威你走撚咗佢好撚核突㗎喎。 唔係啦，針對於你話眼神最制敵嗰樣嘢呢，咁佢就喺度話就係 誇大咗個眼神制敵啫、你意思就話你用以一個堅定嘅眼神向住準備鎮壓你嘅差佬表示呢個不滿同埋抗議嘛。那個講法就係咁啫嘛，但係講其他嘢噶嘛，你唔會淨係抽空一點出嚟講啫，你梗係得咧抽空一點出嚟講。但係 咁即係除咗眼神制力，仲有其他嘢嘅。 喂，等人哋差佬抬你嘅時候，你爭唔掙扎啦？你知唔知掙扎嘅效果係乜嘢啊？佢可以做你襲警啊嘛。第二，因為你掙扎，佢更加可以拎你埋一邊係揼你啊嘛。 係 因為佢可以話你襲警啊嘛。 係 咪咁多個差人，法庭係信個差人噶嘛？ 係啊， 係咪先？第二，佢會攣你嘅閲度噶嘛，等你唔會 攣你條春。 係啦。喂，第三， 喂你，你话你识条春，好似你俾人揸嗰条春添， 咪咯，即系我，所以我就话，即系 你俾边个揸嗰条春 啫？我有经验过呢位老哥就咁解咯。喂，第三样嘢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差佬要抬你嘅时候，我哋嗰个阵究竟系点办？ 系， 点样先令到佢增加咗佢搬你嗰个成本？ 系， 因为点解咧？四个肥佬，我当佢好似个个都好似阿龙咁大只嗰啲， 系 系啊。 四个差佬，如果陶君衡系放软手脚嘅话，即系一条死尸。你又好难抬我。重死你啊！你抬四到五个人系同四个差佬嘅同一个一批差佬四个人嘅话咧，其实你抬四五个人之后，你已经好捻攰。 系 系啊， 呢个系事实嚟嘅。 嗯， 系咪？喂，咁呢啲嘢系要经过经验、实践嘅累积先至可以翻嚟噶嘛？唔系真系喺度鸠噏噶嘛，大佬？系咪？自己话自己即系好捻多经验，你多经验过李卓人？我又唔系好信、啊。佢點樣鬧你出嚟㗎嘛，我又真係唔好信喎，你當經驗多過我啦，係話晒你都鳩錯過，係咪你通過鬼咁我未係咪我最多罰社會服務領啫，罰錢啫係咪咪但係 anyway, 即係唔好咁啦，你究竟想啲示威者點先散場啊定係還是走去揼差佬先， 四隻字講晒聽佢指揮。 咁咪仆街囉。咁個運動咪就係一係就解散，一係就同差佬揼過。 咁 當權者更加有道理，更加所謂有 legitimate cause 去鎮壓你咯，更加有合法性去鎮壓你咯。佔中就係想，雖然佢鳩少少，就叫愛和平，但係佢個目的就係咁啊。我坐喺度唔喐， 係 你奈我乜嘢何？ 你 咪抬我咯，你揼我，你嚟啊，你最好嚟，全世界影住你。呢個就係佢背後嘅目的啊嘛。點解要練呢個非暴力抗爭啊？點解要有啲咁嘅演練啊？嗱，例如有一個人。我哋有一个群众俾呢一个嘅爱港力挑衅嘅时候， 系 咁你啲群众就走去同佢斗屌，跟住咧就引起骚乱。

此其一。第二样嘢最重要嘅咧，就系佢点样维护咧？咁而家包括佢哋嗰当权嗰班人嘅、利益上面嘅平衡，唔单止系权力，系钱嘅问题。 嗯 嗯， 系嘛？呢两个嘅主要矛盾咧，一日你解决唔到咧，佢都几大镬噶。 唔系因为改革开放咗三十年咧，即系中国共产党内部各个唔同派别，佢哋嘅饼仔分好晒噶啦嘛。咁如果你仲有新嘅派系走出嚟嘅话，佢哋真系唔知点搞噶。 佢喺前者我第二样讲一样嘢，维权佢一定要打。跟住第二样咧，就系嗰班同佢有利益冲突嗰班，例如好似。即系周永康啊， 薄熙来、 薄熙来嗰啲，咪全面要喐你咯。 系啊， 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明显嘅反应嚟嘅。 唔系，其实会唔会即系如果你话喺中共内部权斗犀利嘅时候咧，其实一定系向左倾噶啦。即系你见到咧，即系今次即系你头先讲嘅曾明啦，咁啊张德江咧，佢喺最近呢个两会嗰度讲到明，就系话，即系如果你以翻香港啊，即系依香港就系好捻好嘅指标嚟嘅。所以其实你班捻样咧，即系你泛民呢班捻样咧，即系你上去上海倾咧，根本冇运行嘅。张德江点讲啊？佢呢個工作會議上面講就係話，香港嘅政局形勢確實喺度演變，而呢仲要惡化緊，對而中央咧係非常之唔願意睇到啦。咁事實上包括好多即係呢啲咁樣嘅演變啊過程裏面咧，其實佢哋以前係作咗某種嘅讓步嘅，即係中央覺得以前係讓步，點樣讓步啊？啊邊個啊董建華腳痛咪讓步咯？ 包括呢一个嘅政改方案35席加呢个新功能组别又叫让步 啦。嗱呢个系 key point 啦，佢就系话忍耐甚至犯佢而家嘅佢以过往嘅忍耐啊，甚至系犯咗右倾嘅过失啊。 右倾机会主义者， 即系其实如果你往往权斗里边，你系犯咗右倾过失，系要有人负责任嘅。 嗯， 即系你中共里边。 所以香港呢个政局嘅时候的都系内部政治权力嘅延伸，系一个事实。 一定系啦，屌！所以其实嗱，你要见到就系话佢而家佢话咩右倾嘅过失要，如果真系要追讨嘅话，即系其实系预示紧可能佢入边权斗，佢要即系揾某啲人去负责任噶啦。 茂名只系一个嘅反应，就系打压于萌芽嘅状态， 系 强硬去处理。因为点解咧？如果我俾得你茂名嘅话，跟住你广州又嚟，你上海又嚟，你杭州又嚟，你香港又嚟，跟住你台湾又嚟。咁咪即係我全部散晒，共产党冚家产，即係我个分析佢成个思维就咁样。 嗯， 习总当权之后全面强硬嘅姿 态。 所以讲返头先呢个问题，泛民主派你同佢斗癫斗硬呢，反而仲有啲转机。调翻转头， 即系你一定要底线啊嘛！ 你搏沟通，你搏佢可怜嚟，佢睬你都傻啦。 唔系你冇底线，其实你企喺咩位置同人倾咧？即系你好似咬手瓜啫嘛！即系阿土，我同你咬手瓜，屌你！我踩紧嗰个地系浮沙嚟嘅，你一用力，我又冧 Q 咗落去噶啦。 嗯， 因为你冇底线啊嘛！你企喺嗰个地上面咬手瓜，屌你！ 咪唔好搵倾咯。嗱，呢个就系我哋同泛民主派主流嘅分歧，咪唔好倾咯。 系 咪原地踏步咯？ 系 你咪香港继续有社会矛盾咯？ 嗯， 系咪你解决唔到嘅时候，你咪一铺爆咯？你共产党真系大捻镬啦！系咪？你使惊佢？你而家谂住就佢，根本就解决唔到个问题。 嗯， 系咪？ 嗯，系啦。咁即系其实嗱，我哋即系关于茂名呢个 point， 我哋差唔多啦。咁样样，喂阿土，你好似准备一本书，屌你要同大家分享噶。 唔系我啱醒起咧，我早前嗰排同阿党乐笑谈又好，大军佛好咧，都讲过即系呢个北韩嘅问题。 系， 因为点解咧？我对北韩呢个地方好有兴趣。除咗呢、這个即系犬决张成泽嘅，我觉得即系juicy 嘅新闻。 唔系、最 juicy 系呢、這个，系呢、這个个个都要剪呢个金正恩咧嘅发型。 系啦，咁亦都包括呢啲咁得意嘅嘢啦。 好，你有冇剪过发型先？ 冇，我真系睬你熟。但系就我自己最嘅深刻嘅印象就因为我去过北韩啊嘛。 系 我僆仔嘅时候真系去过开呢个 World Festival 会议，当年因为南韩搞呢个汉城奥运嘅时候咪去北韩咯。哇，街道整洁整齐啊！求其问一个人，哇，对呢个社会主义原来有同景嘅。嗱、呢啲系真系叫左交啦。吓、我哋嗰啲真系唔系叫左交。 唔系，但你嗰阵时你会唔会为之倾到啊？会有啲 有少少，因为点解佢带你去一个样板嘅地方？ 嗯， 带你去一个样板嘅地方就系平壤啊嘛。 嗯， 其他嘅地方肯定唔系咁啦。 嗯， 唔好傻仔。但系嗰阵时我已经有少少留意噶啦，就系佢嘅商店系到7:00-8:00全部都熄灯、甚至乎晏昼4-5嗰时候都熄灯。 嗯， 咁你已經知道嗰阵时候，其实佢哋都面对一个好严重嘅能源嘅问题。 嗯， 今次咧，我特登去睇呢一本书嘅时候咧，原因就系因为华民主宣准备同呢一个嘅南韩嘅组织咧搞一个即系脱北者嘅人权嘅论坛。 系， 咁所以咧，我先会睇呢本书。呢本书就叫 我们最幸福， 嗯， 英文就是叫 Nothing to Envy， 是 就是一个美国的作家写的， 是 就叫做 Barbara DeMike， 嗯， 就是这个封闭的国家其实就是 George Orwell 的1984年 的现实版， 那这个呢，啊，就是中文的附注， 是，嗯，啊， 最令我自己最深刻的呢，其实就是他的书的 introduction， 是 这个作者呢一开波就讲，如果你在卫星的图片里面呢去看这个的东亚的地区， 嗯， 你会发觉你一个地方是黑咪蒙的， 嗯， 一笪嘢是黑咪蒙的， 嗯， 只有一点呢是有亮灯， 梗系啦，嗰一点就是平壤的主体思想塔咯，嗯， 跟住周围的地方包括是即是中国大陆啊，包括日本啊，嗰啲全部都是灯光火着噶嘛， 系啊， 系咪？因为嗰个系同一个时区嘅地方嚟噶嘛， 系， 嗯， 点解呢个地方会黑面蒙 咧？ 嗯， 咁佢又用呢一个开始，即系做一个人质。但系令我最即系觉得系感动嘅咧，就因为佢一本咧系，嗯，一本讲六个脱北者嘅一个口述嘅历史剧，佢写到咧系一本小说咁。 嗯， 咁， 嗯， 而我自己最深刻嘅印象，或者觉得系最凄美嘅， 系。 就是一个爱情故事， 系 依一套好少听你讲小说式嘅嘢嘅。 第一，我对即系睇小说，我真系冇乜兴趣嘅， 系嘛？ 即系我对文学其实唔系即系有太大嘅心得，我睇过几本嘅啫。呢一生， 唔系你几耐冇睇过先？其实呢啲小说， 我好耐冇睇过呢啲小说啦。老实讲，即系你话真系武侠小说睇过， 嗯， 即系以前僆仔叫睇嘅时候，咩《基督恩仇记》啊，嗰啲叫小说都叫系啦，故事书啦， 系 咪？From Russia with Love 嗰啲英文嗰啲咪睇过啦。 嗯， 但系呢一次系我自己认真去睇呢一本咧。 系， 即系想了解一下而家究竟点样睇北韩呢个地方？呢， 嗯， 本《Nothing to Envy》咧嘅中文版啊， 系 个爱情故事系相当之凄美。由咩开始咧？佢就原来访问一个咧系女仔，啱啱系离开咗呢个北韩，即系喺呢个南韩咧几年嘅。咁啊，讲述翻佢嘅故事。咁佢叫美兰啊。咁当然呢啲系化名嚟嘅，因为惊即系 即系啲网名嚟嘅，屌 惊俾人抽算账屋企人。咁所以咧用呢一个即系美兰故事，咁佢话咧佢一路问下佢当地嘅情况啦嗰啲，咁我呢啲唔详述啦。 嗯， 佢最重要就话咧，佢有一个男朋友，当然系北韩嘅。 嗯， 咁佢话个样咧好似呢个柳俊尚，我唔知边个嚟吓，即系好靓仔啦。 唔知啦， 好靓仔嘅一个即系南韩嘅明星咁。 唔系星星嗰啲 style 吓，咁佢一讲到呢个男朋友嘅时候咧，佢话佢讲嘢特别快。心情特别好， 系 系啊， 眉飞色舞啦，总之就 个面亦都红晒， 系， 好似系佢人生最开心嘅时候咁样嘅讲到， 系啦，佢话呢段时间咧系人生最快乐里边嘅回忆嚟嘅，点解咧？其实佢哋咧相识咗12年嘅时间， 嗯，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佢12岁识呢个男仔，个男仔大佢3年，即系15岁， 系 系， 咁咧3年之后咧先识拖手， 系 6年咧先至咧。都唔係叫 kiss 啦，即係， 嗯， 即係碰下面珠，即係我同阿龍咁樣都會得㗎啦，即係嗰啲學鬼佬嗰啲嘢嘛， 唔係好難想象啊！屌你，你講到呢啲，你即係比喻翻韓，屌你同阿龍。 咁但係佢點解佢呢件故事裏面配合翻佢呢個衛星圖片開始咧？就係，是，因為佢一個咁黑嘅地方，因為嗰陣時候已經係有饑荒，因為至於能源嘅問題，因為蘇聯已經係解體啊嘛，所以冇資源俾佢嘛。咁所以咧，佢哋每一晚出街嘅時候咧，冇人知嘅。 系，哦， 阿爸阿妈都唔会反对，因为佢两个咧，其实喺阶级成分上边咧系有分别嘅。个， 嗯， 女嘅咧，个老豆咧嘅出身咧就系南韩嘅军队，被俘虏咗去北韩。 系 啊， 所以咧佢系最下层。 嗯， 佢个男嘅所谓 即系阶级成分就唔好啦， 系 啦，就 最底层嗰啲。跟住咧，佢嗰个男朋友嘅进相咧， 嗯， 就系呢一个嘅喺日本。 系 谂住翻去贡献祖国嗰啲啊， 哦， 相信共产主义嗰啲啊， 回归侨胞嗰类， 所以咧，佢哋嗰个地位系唔可能结合嘅。咁但系细路仔、细路女 就唔系竹门对竹门啦，总之就 咁都12年啦，即系12岁去到差唔多 24 离开呢一个北韩， 嗯， 但系佢最感人一段咧就系，是，其中一段咧就系佢话佢唔敢。话俾嗰个男朋友听， 系 点解咁感动咧？喂，其实呢个好恐怖嘅，你谂翻转头， 唔系佢话佢唔敢话俾个男朋友听。第一，佢做咗几样嘢，临走之前 系 佢咁多咁耐以嚟都冇同佢讲过，其实佢对北韩系有疑心嘅。 哦， 因为点解咧？佢面对饥荒嘅时候咧，佢做一个幼稚园嘅教师，呢，這个幼稚园嘅教师咧，佢， 嗯， 系每一日都睇住啲细路仔咧，系唔见咗嘅突然间。 哦，咁样噶， 冇翻学嘅。 咁但係佢自己覺得自己好後悔，因為點解佢作為一個老師，佢係冇人幫到佢哋啊嘛，佢只能夠自己食飽啫嘛，因為佢靠啲關係嘅嘢。 只能夠顧自己嘅啫，總之就 係咪？咁、但係佢都唔敢同呢個男朋友講。而呢個男朋友咧，就喺呢個平壤嘅大學裏邊咧，畢咗業之後咧，應該係好好嘅前途。有機會做勞動黨嘅黨員，有機會咧係即係上位嘅。科學家咁樣。咁但係兩個都唔敢講嘅，包括1994年金日成死嘅時候。佢哋每日呢有十日每日都要走去喊一次走去广场嗰度。 即 係嗰个女教师去两次，一次係自己去同啲同事，一次就带啲幼稚园嘅学生。 对。 个男朋友亦都係啱读緊大学嘅时候。佢点呢读緊研究院嘅时候佢就话我好难逼到啲眼泪出嚟。 咁、 不过如果我唔滴呢一滴眼泪嘅话呢，我呢一生人嘅前途都冇咗。 哇，咁似以前陈方安生嘅对住呢个国旗自己逼眼泪。 喂，你谂下， 好做作啫。 喂，大佬，呢、个国家大家系匪夷所思嘅。 系 九十年代喎，吓 系啊， 系咪？喂，但系最重要嘅问题，呢两个男朋友同女朋友无所不谈，又细， 系 你都唔敢讲话自己 想脱北。但系就有个禁区，即系其实就系对，即系一个政治禁区，就系永远唔敢讲，就系对呢个政权嘅不满。咁呢、这个，因为其实呢个系底线嚟嘅，系咪？ 咁 exact 系一个底线啦，就是、因为点解你好多嘅偷听噶嘛、窃听噶嘛，同、埋我话俾男朋友听，或者男朋友话俾 女朋友听，我有对呢个国家有疑心嘅话，你谂下几大镬？如果你万一话俾其他人听嘅话，咁你咪会走去集中营咯。 现行反革命噶咯。 咁点解个男嘅会有一个反省咧？头先我讲个女嘅，因为佢见到咁多细路仔，同埋因为佢知道自己嘅出身，原来佢阿爸即系南韩军人啊嘛。个男嘅咧。就越嚟越對呢、這個即係國家咧係有懷疑，開始懷疑，因為你科學家嚟噶嘛， 哦咁樣， 咁因為佢有錢，咁喺北喺平壤嗰度住，咁咪租間房就買咗個電視機，教咗個 channel 可以睇到南韓，佢話嗰陣時候佢先恍然大悟，佢唔係睇電視，佢係聽，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聽電視，因為點解咧？如果你開大個電視，隔離包租公會聽到噶嘛，隔離屋會聽到噶嘛， 係啊， 所以佢啱啱係教到嗰個窩林咧，係佢自己聽到，但係外面聽唔到嘅啫。同埋攞把膠布貼住佢，因為隨時都有人巡嚟睇下你部電視機。 哇！警察 教其他 channel 嘅， 警察國家咁樣噶咯， 喂，直情係咁國家， 一定係警察警察國家啦。 咁佢聽到啲咩嘢咧？佢話第一，原來美國咧係克林頓嘅時代曾經係話會即係俾能源或者石油咧，係呢個北韓嘅。不過北韓話咧，我要繼續發展核武。 即係美國係曾經係北韓嘅恩主嚟嘅。 本來係 啊，屌， 亦都係就係俾咗幾十萬噸咧嘅米咧，係俾呢一個嘅北韓。 事實上都， 但係喺佢嘅教育制度裏面，就教到你美國佬係壞人嚟噶嘛。 哦。咦，咪即係咁似即係而家啲大陸佬對住香港覺得喂唔係中央照顧你，你哋一早餓死咗嗰隻。 但 係喺佢嘅教育制度裏面就好簡單嘅啫嘛，即係佢係連數學都唔係呢啲嘢㗎。 係點樣啦？ 即係嚟話，例如下我唔記得咗具體啦，就係、是、即係四個美軍殺咗一個南韓，或者發咗個北韓人嗰陣時候，咁剩翻幾多個生存啊？佢有乜嘢嘢噶？全部都係要政治正確，連數學 唔係即係佢成日係將呢啲咁樣嘅即係鬥爭文化咧，即係呢啲咁樣嘅鬥爭哲學咧，其實滲透喺你任何嘅學科度咯。 呢個冇辦法， 即係其實我哋點解咁驚呢個國民教育就係咁解啫嘛？其實 佢二千年就係睇個電視，佢、第一次。是聽到咧金正日啊， 係 講話嘅，因為點解咧？以前喺電視裏邊咧，透過呢個專業嘅播音員去發聲嘅啫嘛，冇有親人講嘢、真人講嘢噶嘛，佢全部都係透過啲朗誦式嘅領袖文稿嗰種聲調啊，即係震攝人嗰種聲調啊，啊，即係我哋而家唔識聽啦，係咪？但佢係第一次見到佢，因為 即係好似讀聖旨咁樣樣啦，係嘛？屌，即係讀聖旨嗰個咧，就即係其實講到即係其實嗰個聖語就好撚神聖嘅，而佢自己本身都做好多 acting 嘅，讀出嚟嗰陣時聲音要顫抖啦，即係令到你都為之一振嘅，聽嗰個都要。 大家想聽下啲 example 咧，就 YouTube 嗰度打李春基三隻字， 李春基 就會聽到 啦。 屌， 即係嗰陣時金日成死 Q 咗之後，屌你咁佢自己本身嗰陣時係紅過一排啦，紅極一時 金正日死咗， 所以佢第一次咧，因為見到金大中同埋呢個金正日會面嘅時候咧，因為南韓嘅電視有播， 電視有播， 咁佢就偷即係聽啊，聽電視，就佢第一次將佢個神秘嘅面紗係拉咗落，佢唔敢睇，因為如果你睇嘅話，你即係要開大聲啲嘅電視嘛，大佬，所以佢咪叫聽電視咯。咁佢叫咩咧？其實金正日就講咗句好簡單，喂，呢啲歷史嘅名勝，你覺得點啊？問金大中，佢話第一次咧。 是聽到呢一個蒼老平凡同埋同一般人冇差唔多嘅聲線。 到你以前即係聽呢、這個聖旨嘅啫。但而家呢就可以即係喺呢個電視裏面睇到佢真樣啦。咁原來同佢自己本身即係喺街邊見到啲阿叔呢差唔多樣嘅啫。即係都好平凡嘅。係咪咁講呀？ 咁所以兩個、 啊、 男男女女、 啊、 嗯 即係其實都係對北韓有疑心，都想走嘅， 系啊！ 但系十幾年嚟嘅感情，以前系無所不談嘅，講自己嘅朋友啊，講自己嘅親人啦、啊，講即系讀書啊，睇緊咩書啊，同佢分享，都唔敢講呢樣。 乜咁其實好撚大陰影嘅，即系喺個成長嚟講，即系呢個政治陰影好撚大嘅。 所以 佢係咪去到南韓之後，佢都呢樣嘢都放唔低咧？ 咪梗係啦，如果唔係，點解嗰個女仔喺開頭話佢會好悔恨？佢臨走嘅時候，佢做咗啲乜嘢咧？佢臨走嘅時候。覺得呢一段咁重要嘅愛情嘅時候咧，佢係將所有嗰個男朋友寫俾佢嘅信全部消曬。 咦？喂，真係好似軍事撤退咁樣嘅喎， 就好似納粹屌你嗰陣時俾人即係 俾人即係俾蘇聯軍打到傻鬼咗嗰陣時，男 佢 燒曬文件走啊嘛。 原因就係話佢將呢一段嘅愛情係要忘記，因為點解咧？佢個女仔嘅角度都覺得，哦、如果俾人知道， 即係唔係驚俾人抽後算帳？ 佢俾人知道嘅話，呢、這個男仔都冇運行啦。 哦， 因為我嘅階級成分係咁啊嘛。 係， 嗯， 係咪？我根本係冇未來噶嘛。 哦， 咁我點解唔燒曬啲？唯一佢就揸住個法結嘅啫。 嗯 嗯。 咁而佢走嘅時候咧，佢仲描述咗一段內容，就話咧，佢隱約咧係見到即係佢個男朋友俊相嘅身影。 係， 嗯， 佢好想埋去抱住佢， 嗯， 好想同佢講告別，但係。佢唔敢，咁當然呢個係幻象嚟嘅，後屘知道，佢、 啊、 根本就 佢認錯人， 係啦，佢其實佢呢個係佢幻象，但係佢完全連講拜拜機會都冇，呢個係佢一生人嘅遺憾。去到南韓之後已經有咗細路， 哦，咁樣， 亦都結咗婚，但係咧，我覺得最慘嗰段故事就係、 是，所以 六年之後，即係呢個俊相 係 真係同佢一樣係脫北， 係， 嗯， 去南韓， 係， 哦， 咁但係竟然咁樣重逢咗。 佢中間仲有啲即係好凄美嘅故事， 係咩？ 我覺得第一樣即係最嚇人嘅咧，即係呢個係真實嘅愛情故事啊嘛，唔係好似我哋睇 Titanic 嗰啲即係好多創作嘅成分。 係啊， 嗰個男仔就即係做完呢一個嘅即係情報嘅審查，即係證明你真係北韓啊咁樣之後咧，佢就走去問嗰、那個即係情報員，佢話我想揾呢個人， 嗯、 即係美蘭啦咁樣。咁、 嗯、 人哋話你揾佢做咩咧咁樣？佢話呢個係我未婚妻。 哦，咁樣 呢個係我初戀嘅情況。 係，嗯。 咁啊，見到佢咁，咁唯有幫佢揾咧。通常人唔會搞你，幫你咁搞噶嘛，係咪？ 係、嗯、 啊。哇，咁佢都好有人性喎。 咁嗰個情報員後屘過咗兩日之後話俾佢聽，我揾到佢電話，我可以俾你。不過你要知道一件事， 嗯， 佢已經結咗婚。 嗯， 哦， 咁嗰個男仔咧就盡上就唔要啦， 就崩潰咗啦，係 佢又冇崩潰，而係即係覺得自己離遲咗啦啲咁。 哦、oh, shit！ 因為佢過咗六年啊嘛，差唔多五六年之後先去，因為佢係一個即係讀科學家人嚟㗎，儲足錢啊， 又要安排曬嘅行程啊，咁先走㗎嘛。 Very well planned， very well planned。同埋佢一樣嘢就覺得，原來佢走，我竟然唔知道。 係， 嗯。 你有条仔喎， 哇！土华，你话佢哋喺南韩嗰度再重逢啦，咁但系佢既然唔要嗰个 contact 嘅话，人海茫茫，好难再重逢。 就系因为咧，北韩嘅人去到南韩之后咧，好多时候有啲咁嘅聚会嘅。 嗯， 即系例如我哋俾人封咗台之后，我哋花生台嘅条友就即系、去到地道逃难嘅时候咧，我哋就喺度相，即系有啲聚会噶嘛。 系啊， 咁佢 嗰啲网聚， 网聚 啲 VU， 咁啊撞到佢细路。 系啊。 咁就話要咁清楚我屋企嘅情況咁， 係 咁後屘終於就相遇。而個記者訪問佢嘅時候咧，就係2005年， 係 嗯，即係已經訪問好多次嘅，因為呢啲係連續訪問噶嘛 ，continuous 咁一次問唔到咁多嘢噶嘛，係咪？ 係啊， 即係你要講翻個地方嘅歷史啊，嗰陣時候你嗰啲受難經歷啊，你屋企人你諸如此類嘅嘢。 咁 佢突然間有一次打電話俾個記者，我揾到佢啦。 嗯 嗯， 2005年之後三個禮拜， 嗯 嗯， 跟住約見面， 嗯 嗯， 見面嘅即係。揸车嗰个女仔， 嗯， 系啊， 坐司机嘅位， 嗯，哦，咁样， 哇，有钱人喎、啊， 咁跟住咧，嗰、个女，嗰、那个男嘅就先开口话，你唔紧张咩？其实我，嗰、那个女仔话，其实我好紧张， 啊， 我见你呢一刻我好紧张， 系， 嗯， 咁佢就话，点解你唔话俾我听？那个男仔， 嗯， 你点解唔话俾我听？ 吓、 啊，咁跟住个女仔就话，你会唔会迟啲啊？跟住咧就即系哭成女人， 嗯，哦，咁、 哦、 样。 哦 喂，所以呢一个嘅故事，一个真实世界里面嘅故事，而家发生喺北韩嘅故事。 即系如果你以港女嘅讲法，就系 timing 唔啱咯。 佢 timing 差得好紧要，唔系，但系呢

呢本书里面所讲嘅爱情故事，或者呢个卫星图片里面漆黑嘅片里面嘅爱情故事，佢一个漆黑嘅地方里面漫步，喂 ，CIA 唔会睇到。 嗯， 系咪先？咩所有大学嘅东亚研究所 系 唔会睇到呢啲嘢噶嘛？ 即系其实喺北韩嘅自由只能系喺漆黑里边揾到啦，系嘛？ 冇错， 啊， 漆黑里边我哋先至可以 系仅有嘅自由， 仲有秘密中进行。喂，除咗呢本书之外咧，咁其实有一个法国作家写《这里是天堂》，咁法文叫咩？我唔记得咗啦。其实就系帮呢本书补遗，讲翻当时即系由九十年代同埋即系二千年，究竟当时成个社会系做紧啲乜嘢，然后 back up 翻呢本书嘅。咁大家可以系互相参照一下咯。 喂，今晚时间差唔多啦， 系 overrun 加咗时添咯，为咗讲呢本 Nothing to Envy。 系啊， 好，下个礼拜再见。 好，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